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华素、 飞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咱们上个礼拜聊了这个神州专车和优步这个广告之争啊，就说神州好像很没节操、没底线，怎么能这么黑对手呢？但是咱们上次就说了吧，你看在中国，就中国式营销，什么手法它都可以设出来。你就包括一向自诩非常清高的这两所百年名校、世界一流大学，北大清华，我是觉得不奇怪，就是方方面面、各行各业，他只要是想这种达到他本身的这种利益的诉求，他什么招都使得出来，他才不会管什么体面呀，管什么操守啊，哪行都一样，你只要是卯足了劲儿，你非得，你看最后他也顾不上什么什么吃相、什么格调是吧？就包括这次北大清华的招生办的互掐互黑，你都觉得这是新闻，以前是新闻，但是没想到。都不用等记者去挖出来，他们自己就能爆出来这么多精彩的料，对吧？ 自己就在网上掐起来。 对啊，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个不奇怪，但是我觉得为了做到达到一定的目的，然后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这个事儿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让我觉得 不择手段达到目的，无可厚非啊。 对啊，无可厚非啊。你我们做事也这样， 不择手段，你要注意你的用词。 对，是的，你如果是那个，只要你是合理合法、合情合乎这个逻辑的就可以啊。 我、哦、不会， 他们觉得， 我 觉得 你要换了我，你让我说，你知道他们使什么招吗？就是骗人呢。到了最后，他我看有侠客岛的那个微信号里，他瞎使了这么一招，说是在福建哪个地方，这还不是四川。他一开始说要招一个，应该也是那种状元级别的，反正一出来那个名单，北大清华都出动了。好，结果呢，就是北大的那个还是清华的在路上，结果就接到电话说，你们其实错了，应该是往，不是往东走，是往西走。 对， 就好，后来接到电话那老师说他一定是对方使诈，他就是想 对不 耽误我们行 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 很无聊、哎、 对学生，就是说本来北大跟他说好了，哎，所有的专业任你挑，结果可能清华的人就假扮北大说你的这个有问题，现在不能让你挑了，然后过一阵，然后又有清华的老师来跟他接触说，哎，你可以来我们这儿，我们任你挑，北大不给你挑，我们任你挑。 嗯， 但问题是这样，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没说完，我觉得你不择手段达到目的是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几个状元你这样，你知道吗？ 我不觉得，我听到不择手段达到目的，我这几个字无法接受。但是你说我为了招到最好的生源，我使出我有格调的是吧，又合情合法合理的这些招数，这个无可厚非，就抢状元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当然这个也可以值得商榷。 不不不， 那状元这么重要吗？ 对啊，为什么抢，就是状元他就是好学生吗？你就一定要去抢他吗？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好，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大家都拼命的要抢状元，抢那些高分的学生。 嗯， 那也很好理解嘛，你说写在新闻上好看啊，今年北大招揽了这个省的 80% 的状元。 可是教育部已经发文明确规定说不许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公布、嗯、我们自己招了多少个状元。 嗯，但你不公布媒体会问你。 对，现在做这个事儿的都是媒体自己去挖，哎，今年有多少个状元去了北大去了清华、 嗯、 其实推升这种恶现象的其实是我们媒体。 我觉得不是，就是你为什么，那你媒体问你非得就说吗？你可以说我们不在乎，干嘛要告诉你我招多少状元，这个我们根本不稀罕我们招了多少状元，那不就完事儿了吗？ 但是好， 你说为什么那些香港的学校校长始终强调说，你们别老是问我们一个月学生赚多少钱，那个根本就不是我们一个名校的标签，你俗不俗，你说是吧？你世界名校哎。 嗯，但问题是好多时候其实不是学校自己出来说的、嗯、是这些媒体的记者他们自己去统计的，所以跟学校的人反而没关系、嗯、 就是说呢，学校它不能免俗是吧，你这个社会的大的风气它就是这么势力，学生家长或者你要做市场营销的话，你抢学生，我好的我怎么样我都必须有一个 招牌，或者说我得有所谓的政绩和历史，这是我们证明我们学校是所牛的学校的一个最好的这么一个履历，相当于。但是你想，都是北大清华了，你还用得着这么争吗？是吧？所以呢，这 掉价， 所以这背后恐怕还有别的方面的这种利益，比如说招生老师。我看到那个侠客岛的那篇微信，他也讲到他们是有直接的利益相关的。我至少招生老师，我得完成我的指标啊，对吧？ 嗯， 我必须得把我的这个分数线。他们中间讲了一个门道还蛮奇怪的，就说他们还要招那种不见得是全省排名就最靠前，不是见得前十， 反而是本专业最低的， 可能是四五十的那种，是吧？他要确保他的那个分数线提档的那个分数线，你不能太低，低了就显得我们学校掉价。 我这么跟你解释吧， 是不是这意思 啊？比如说我们学校已经招了39个人，我们今年要招40个人、 嗯、 第40个就在我和樊素中间来决定。 嗯， 樊素考了700分、 哦、 700分， 谢谢， 我考了650、 嗯、 然后但是这中间没有别人了、 嗯、 如果你去了清华，那清华的最低录取 就是 700分，但 是 如果我去了清华就变成650了所以这俩学校就在争啊，因为咱俩就决定了这个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 是 多少， 就 是 我700分提档证明我学校比你牛。 对，是的，除了争状元之外还要争这个 哎，说句实在话，你不觉得挺无聊的吗？这么争，你 是挺无聊的， 这有什么好争的？谁都知道中国好学校排下来也就那几所，是吧？北大清华你都已经是全中国最好的学校，你还争这么点儿，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到底 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人家俩人本来就是邻居，然后呢在各种方面又是都要争个第一第二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争执从除了这个传统上学术上的各种争执就一直延伸到现在招生了。 嗯， 而且这个招生的过程中吧，其实除了北大清华他们有这些诉求之外，很多学生和老师他们其实也是在借这个事儿给自己谈利益。因为你看不管北大和清华他都有这个提前批或者说自主招生，然后这些自主招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跟学校合作的，但是学校就会来跟你谈啊，我们学校的好学生我都送给你们学校，那你多给我多少个名额在这个自主招生的时候，因为现在都是校长推荐制，在这个北大清华都有这种校长推荐制，所以校长就决定了这个学生要去哪个学校。那当然如果说北大清华能给这个学校名额多，也证明这个高中好，他们高中在招生的时候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这是一方面学校为了自己谋利，另外一方面呢学生也可以借这个事儿去跟两个学校去谈筹码，比如说我是状元，我到底去你们学校还是去他们学校呢？哎，你们学校来跟我说，我们请你去学校免费旅游几天，来参观一下，来感受一下我们校园的学术氛围。 嗯， 然后啊，这个不行，那好，我们再找我们学校最有名的老师来跟你这个谈一谈，将来你就直接是他的学生，然后这个老师可能是院士， 这是本科哎，我又不是博士生， 对 啊， 但是 是他的学生， 对啊，但是你看，你可以看到这个事儿是确实存在的，就是直接让院士出来跟学生谈。然后 院士也真会出来啊， 可能是为了学校的利益，你也没办法。然后还有就是我给你奖学金，然后呢再就除了这个专业你任挑，本来没有名额，好，我给你们 省。但是现在不是清华还是北大就戳破嘛，说你根本就是瞎许诺，人家他可能做不到说专业任挑，他就是个骗子。 嗯，但是有的确实是专业任挑了。 嗯， 这个你也不能否认，有些学生是这样，两个人互相攻击对方，那你知道谁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反正有学生他确实是凭着这个事儿挑了专业，而且本来没有本省的名额的时候，北大或者清华专门给他调了一个外省的名额，挤占了其他省的名额就给了他，就是因为他是状元。 你看吧，就是这个北大四川招生组哈，是在前天上午的时候就发了好几条微博，我就说不用记者去挖料嘛，你看他们用什么手段。这个通过他这个是北大的先发的微博，就说这两天微博微信上关于招生大战的讨论极多，某校输红眼之后的做法让人哭笑不得，这个某校呢就说的清华，同时呢写下倡议，第一，真诚为考生服务，不撒谎不抹黑，第二，尊重考生本人的选择，不通过学校家长施加压力，不用弟弟绑架哥哥，女友绑架男友。你看这几点一般都是你看到新闻里披露的，也是很多状元 他可能也是找托词，就是我不想被你们围着说堵在墙角里边，人家出来了，我要找我的爸爸妈妈，我家里人商量一下。你看这写了，不要用家长施加压力这个办法。还有第三，什么遵守规矩，公平对待每个考生，也抵制漫天要价者。漫天要价者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学生漫天要价，就比如 说给我奖金是吧？说 对，你看你给我多少钱，要不然我就去另外一个学校了。会有这样的学生，确实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学生可能为自己谋利益，这也是正常的。谁让北大清华都跑上门来贴着脸来找我呢？ 对，这个水涨船高了。那清华的这个四川招生组呢，他们也有一个微博回应，就说北大骚扰已经填了清华的考生。兄弟，从昨天上午开始，你们就在不断的骚扰已经填报清华的某文科二到五名考生，并许以重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很简单吧？就是说拿钱诱惑，然后说，这个兄弟，你给考生介绍北大情况，让学生更好的选择，你夸张一点没问题，但非要超越政策，拿钱诱惑学生，就不怕教坏小孩子吗？ 然后两边就确实彻底开始互撕，翻过去旧账了。然后先是北大说，那个翻过去五年，说从近五年历史看，恰恰是某校多次毁约，没有兑现其承诺，请不要继续骚扰北大的新生。然后清华这边就说了，说兄弟，过去五年你们砸钱买走的某某某某，需要我讲吗？我们也再次说明，拿分来跟北大谈钱的门都没有。好像他们矛头对准的是学生，但是其实都是在互相骂对方。 好， 而且 结果呢，过了几个小时就把这微博都删了。 对， 北大的新闻发言人也出来就说要反对招生不文明行为，重申这个招生的纪律。但我估计也就是个息事宁人，但实际上大家已经知道了，哎，原来你们招生就有这么多文章可做啊，这真的是好素材。 而且这个事儿不是今年刚有的，去年也有。我就看到去年写的一篇文章，是说天津保底一中的一个状元，然后北大清华两校也是在抢他。他们写的非常的这个详实，就从最开始，可能清华这边先得到了消息，然后马上就跟这个人联系了，就把他人接走了。北大这边就晚了一步，后来就是两边互相做工作，对，然后那个还跟这个校长做工作，跟他的班主任做工作。最后这个学生他是去了他自己想去的那个学校，因为这个学生他一直比较坚定，算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他一开始就想准了，但另外一个学生就是他们学校另外一个状元，一个是文科，一个是理科的，然后就跟这个北大清华两边谈这个条件，然后最后的条件是从北大那儿拿到了一个外省的国际班的名额，然后最后去了北大。但是北大这老师挺心寒的，因为当时他已经许诺他会争取这个名额给他，他还是当时决定要去清华了。后来是这个戏剧性的反转，清华说如果有学生比你分更高，那我们就不能给你保证你这个专业，所以他最后又去了北大。 天哪，你看学生也是被一直抢来抢去的。这个我看复旦和交大也是有类似的新闻，这是11年的时候，就复旦在网上发一个声明说有人冒充复旦老师打电话给考生，说复旦取消了之前跟他签订的预录取协议，并且所谓怂恿考生修改志愿。后来复旦的人就开始猜他一定是交大干的，上海交大说在挖墙脚呢，但是交大发微博澄清说我们可不会干这种事儿，我们招生是阳光工程，没有人冒充其他学校老师说这个取消。但是哈，你就说明大家互相猜来猜去，口水战骂来骂去的，就说明这个在这种著名院校的这种招生大战里面，它是确有其事。 对，无风不起浪，记者都报道了几年了，这事儿你还能单单说一句这个事儿我们是阳光工程就没有吗？肯定有猫腻。 好，那到底为什么说已经是逼格这么高的俩学校还要使出这么 low 的一些抢学生的手法？那除了刚才讲到的我们能够猜到的利益之外哈，你比如说完成指标可能老师有提成，再或者学校也是觉得为了面子，我不能让我今年的招生分数显特别低，低了之后就哎，是不是我们学校不牛了，我们不能跟其他的学校比这个状元的数量方面输给人家，那是不是也对我们本身的这个声誉是有一定的这个损害。那说到底呢，就是说这一套的评价体系可能是出自于学校内部，但是学校为什么不能免俗？我们觉得都已经是这么牛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在乎这种所谓表面上的这种面子问题？那一定是社会的评价它就是这一套。那社会评价为什么这一套呢？就是说状元还是非常能够显示你的这种潜力呀，或者你现在的这种灵气呀，但是呢说句实在话，这真的是可以去追踪一下，就是当年的状元 你毕业之后，你读完了四年本科，甚至再过五年、十年之后，你真正成为了社会的精英吗？其实这些已经有报道出来，真的是未必啊，甚至更多的状元他之后可能就是默默无闻。所以呢，本身大家对于状元的这种理解是不是就有一定这个认识上的偏差哈？ 甚至是 这会不会是导致有这么一个乱象的原因？ 除了毕业之后，甚至是很多状元在入校之后，他们表现真的有那么好吗？ 好， 其实这也真的是一个问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嗯，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为什么现在学校一直在争，是因为咱们有很多排名嘛，大学排名， 嗯， 然后这个生源它确实是占了一定比重的。 对， 如果你的生源好的话，你的这个分也高，大学排名就会排得靠前一点。 对，所以呢，这是整个一个生态的问题，就不单单是现在我们表面上能够呈现出来的这些不太有格调的这些竞争，它背后有一长串的逻辑可以去分析。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会请到一位在中国非常著名的教育专家，从前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朱清池教授，也来跟我们谈一谈哈，这个现象背后到底存在了一种什么样的觉得不是很恰当的这么一个规律。三体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除了咱们在微博上看到的用钱买这些方法之外呢，还听说在这些考生出分之前，有的拔尖的学生就已经被某些学校预定，就把你请到某地旅游啊， 对， 或者请到宾馆开会啊，目的什么呢？目的让另外一个学校联系 不到 你， 对，然后还给他换新的手机和电话，包括他的家长也一起请过去，全家人都联系不上。 天哪！ 对， 好，那这种手段，啊，你就觉得要不要这么显得幼稚？那当然，问题。表面上它是有这个利益之争，因为一些学校的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是按照招收的学生的分数高低和数量多少来拿提成和奖金的，这恐怕还是表面。最根本的，你还是会想到他的这个招生的学生生源的质量会不会直接的影响到学校的这种所谓的绩效考核和教育资源的分配，这恐怕是更加核心的问题。那我们先来听到南方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池教授是怎么样来谈这种招生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中国高校的乱象。他是觉得这种方式去招揽这个状元违反了教育规律。 这问题吧，是一个很表面的小事儿，不涉及到教育的关键问题。当然这件事都不好，全社会的反应我想大家意见都一样。这样吧，至少没有一个好大学的风度，大家招生都需要招到好的学生，但是彼此之间不能这样去做。这种方法就是去招生啊，违反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是要考察学生的素质、能力或他掌握知识的情况。这些情况呢？做一些考试是必要的，但是呢，还需要一些别的方法能够判断他的能力。我觉得国外招生中间吧，最符合教育规律的就是他们也有考试，除了考试之外，他们还有面谈、面试，这些事情啊，都是可以去发现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他的素质和他能力的。如果你组织学生旅游，给学生什么承诺，这些措施吧，就把这个招生变得市场化了。这些多的这些事情吧，并跟这个教育的规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吧，违反教育的规律。 评论学校是不是好，是不是不应该用招到多少状元来衡量？ 这个我当然，我想全社会都会这样看。这些高考状元，今后有多少都立成了行业的领袖啊？过去几十年不是有很多数据了吗？ 嗯嗯。 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病就在这儿，考试考得好的，并不一定有很高的创新能力。所以这样的人啊，现在大家把他叫状元，这个实际上是个很夸张的叫法。 嗯。 这种叫法本身就不符合事实。考试考得好不一定就说明这个学生的能力强，因为考试是经过长期训练，长期训练所有科目的考题类型都是有限的，长期训练的结果，这个做考题自然就比那些没有训练的人得的分高，但这样训练出来的人呢不一定有很高的创新能力，这是教育的规律。所以我们把高考考得好的人，考得分数最高的叫高考状元，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很夸张的。 嗯。 而且这几十年的事实表明吧，高考状元在今后成为行业领袖的现在还举不出来吧，还举不出来。 嗯嗯。 而且高考考分数最高的那有很大的偶然性，高考状元跟高考得100名200名的人其实都差不多，或者还不一定有这些能力强。 嗯。但是现在北大清华他们抢状元，他们说的这个根本原因就是，虽然之前有关部门也说不要公布这个状元的数目，但是由于媒体他还是在报道，很多时候大家还是以说哎，北大清华各招到了多少状元来评判这么一个学校的好坏。 这就是现在社会的浮躁造成的。我想北大清华的这些同行他们也会理解我刚才说的话，而且也会同意，但是呢，社会上现在大家用状元这样一个标签，来给这个学生质量挂钩，所以招到多少个状元，他的这个面子上就好得多，大家就觉得他的这个招生质量很好了。这两年是这个事情吧，就造成了现在这个状况。我想北大清华的同行，这些领导给这些招生的人，他们可能也明白高考状元不一定今后就会成为行业领袖，这个事实他们也会接受。但是呢，在目前他们宣传这个高考状元作为一个标签来表明他们学校的招生质量多高，这样呢就变成他们现在的动力，就是抢状元。 嗯， 这是一种很浮躁的教育现象。 最后那句我觉得完全说到点子上，就说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免俗，原因就在于浮躁，整个环境都是浮躁的。 对，而且这个浮躁不仅仅存在于高校，你就像为什么高中这么热衷于造状元，然后热衷于把学生送到北大清华，因为在很多家长的心目中，这个学校出了状元，那这就是一个好的高中，我就应该把我的孩子送过去。只要他有状元，他的标签已经变成好的学校，你不用再考察他的师资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考察他的设施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人文环境，他的对学生的各方面的照顾和照料有没有做到位，但是仅仅就是因为他有状元就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在面对教育的时候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因为其实这个社会真的是那么重要的看重分数的吗？你不应该看这个学校到底对不对你的孩子有全面的发展吗？ 对， 我记得上次我们六一的时候， 对，老师，对，我也想到了，当时吕子德博士就说，问到他们是国际学校，你们会不会排名啊什么的，他们完全看不上这套。就刚才朱清时老师的这个道理也讲得非常清楚，你考第一 你跟考第十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你中间可能也就几分的差距，几分的差距能说明什么嘛？他们反而更看重的是你到底具体解决问题能力有没有得到提高，你的这种就是刚才春雨讲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可能更加着重于你可能是因为一次非常偶然性的我就考了第一了。就包括这次我记得有个清华的学生，清华想挖他去上清华的这么一个孩子，他是状元，之前参加过清华的自主招生考试， 对， 他连面试都没过， 对， 他连笔试都没过，就没法进到面试嘛。但人家这次突然间考了状元，所以这一方面也说明就是考试它有很大的偶然性。再一个，它每个考试可能设计的这种怎么说呢，细节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不见得就每一个考生你都能适合，就是考试你也要选择，就它是一套考试的这种评价的体系。我这看宋世南他老师，他也是在大学里面教新闻，他讲的几句话就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北大清华这类名校呢，主要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高考显然不是挑选精英的机制，而只是让应试精英脱颖而出的机制，应试精英中或许有日后的精英。刚才朱老师也讲到了，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真的是状元以后就成为某个行业的领袖，但它并不等同于精英本身。应试精英呢，你只能证明自己的演算能力啊、记忆能力和按照章程完成任务的能力，就是你只符合于现在的这套选拔的机制，说不定换了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完全不行。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能力，当然更不能证明自己拥有出类拔萃的道德勇气、坚如磐石的责任心和正道执行的价值观。他讲的后面这几点恐怕是你成为精英的必备的要素。 而且除了这一点之外，其实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么纵容北大和清华去抢状元，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事儿。他是状元嘛，北大清华又是名校，抢到状元也是正常的，在这个过程中用点手段，只要无伤大雅，应该也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 但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不能把他怎么样，你只能取笑他、鄙视他。 但是我们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北大清华过度的把资源集中在状元身上，那对于这些不是状元的优秀的学生，那我们是不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呢？ 我觉得还好，你们来骚扰我，我想去哪儿去哪儿。 可是如果说假设樊素，我们俩只差了一分，你是状元，然后我不是状元，北大让你任挑专业，我就不能任挑。专业对这对我是不是不公平？ 你就觉得原本可能属于我的专业会因为一种不太公平的竞争把它原来的名额抢走了，但是这个就是逻辑是一样的嘛，就是说你还是觉得状元这个标签本身对于学校带来的好处它是大过于不是状元的，是吧？因为社会上整体的评价标准，家长会非常实际说，哎，因为你们这个学校一个最低分它比较高，二一个申抢的状元比较多，所以家长非常现实就认为你是最好的学校。久而久之它就会形成一种惯性，就是说它的这个学校确实是最好的，所以越来越多的学生就愿意去它呢，他们就形成一套逻辑链，就说这个会直接很多年来积攒下来，它会直接影响生源的质量，生源的质量会影响到教学的质量，教学质量就会直接影响到各种教学成果啊，各种绩效的评估啊，最后绩效评估落到什么地方，就是说教学资源的最后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分配， 对， 他可能这最后的链条是成为这样了。但是问题在于，难道学校不是应该公平的对待每一个进入我们学校的同学吗？ 对， 你怎么能说因为学生源质量太差，所以我们教不好？但是问题就来了，你考第一跟考第十，700分跟680分有这么大差别吗？为什么700分你能教好，680分你不能用同样的这种标准去教好的？你凭什么就说他又没有700分那么优秀吗？ 而且我们做教育的这些很多的先辈们，他们都说过，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所以如果说北大清华真的是觉得他们是一个名校，那他们就应该有信心找到合适的方法，对，去把这些可能名义上分考的不是那么高，不是状元的学生教的更好，甚至超过状元，这才是一个名校应该有的风范，而不是应该 你只能靠说因为我的学生质量好，所以他能成才，而不是说因为我是北大，所以我能把 学生 教成精英， 对，这才是正该有的逻辑。所以你看，像这个欧美，尤其是像美国，很多学校它是这种校董制的，所以有些学生可能不符合这个入校的要求，但是他父亲捐了很多钱，他也一样能入学。但是在这之后呢，这个学生出来之后，他的各方面的素质也很高，他可能仅仅是在学习成绩方面不如其他人，但是他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很多时候，这样的学生反而会比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在 未来他在这个社会上对社会做的贡献或者做出来的成就更高一些。所以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学理念。就像国外他们在这个招学生的时候，除了看成绩，比如说美国是看 SAT 的成绩嘛，但是他们也会面试，他们也会考察你的社会实践的经历、社会背景，然后你的责任心，你有没有之前做过志愿服务等等。甚至是如果说我们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经常有美国的高中生或者欧洲的高中生，他们中间会有休息一年，然后去 gap year 去旅行，去做各种公益的社会服务等等。但回来之后，学校是可以理解你的，然后学校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考察你的社会责任心。但是在国内呢，你如果说让一个高中生中间休学一年，出去做点别的事儿，回来再去上大学，那我觉得不光是学校不能理解，我们的整个社会的氛围，很多家长都没有办法理解，会觉得这个时候的孩子就应该去学校上学。但是往往我们忽略了，社会才是最好的老师。你没经历过社会，你只去学校，那你学完了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心理压力特别大。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缺乏跟社会接触的经验，他们只在学校这个小环境里，他们承受不了社会的现实，所以就造成了各种心理问题。 就说现在的这套评价体制还是非常的单一哈，就是说你只能通过这个考试，只能通过最后的高考的那个分数来定义你最后的成败和能去哪所学校。但是你想，我是觉得吧，就是你但凡是有一套明确的评价体制，就凭我们的智慧，它一定是能够破解你的。我甚至看过一些申请去美国的一些就是小留学生吧，他们怎么样准备去申请那些材料，中间也有中介嘛，是吧？你以前看过这事，你肯定很清楚的。只要你有一个明确可以指标化的标准，我一定可以找到这种攻破你的技术方面的细节。就比如说你去社区做服务什么的，这个我现在也发现，慢慢的，我从觉得哇，去社区做服务，看来显得这个学生很有这种公共意识啊，很有责任感。但后来你见多了之后，我发现我的观念也在改变，就是但凡你说哦，我这明白纸黑字写那儿，你必须服一二三四五，我一定可以想到办法，我去符合你的要求。你但凡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的话，你就不见得我是纯粹的是为了公共服务。 但问题是 目的性非常强的， 对，我理解。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你是为了去达到入学标准做的这件事，但是你还是学到了东西。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学生，我接触的学生基本上有三类。第一类很明确自己要什么，做所有的事情都有目的性，我就是要为了达到入学标准。第二类自己没有任何的规划，但是来找我们，或者说找其他的老师，甚至是有些学校专门有这种帮助你出国做辅导的高校在校的学生，高中在校的这些老师告诉你，哎，你应该去做这个社会服务。然后第三种就是无所事事，哎，我就是为了来玩或者体验生活来做社会服务。但是不管是不是他的这个目的是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做这个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他们都有所得，他们都有所体会。因为我在一个 NGO 做过带队的老师，就领一帮高中生去，有很多学生明确就说，我来这个就是为了混一个 一张证书， 对，然后到时候对，但这个过程中反而是这个学生他表现最好，他会主动去帮助所有的人。然后反而是那些原来就是无所事事的来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人，他的表现没有那么好，他很多时候是非常自私自利的。但是这种学生你看，这个可能有明确目标心的人，他就知道我做什么事情都要最好，这个过程中他获得的收益也最多，因为他的目标很明确。但是像这种哎无所事事的人，他可能真的就是来混的。包括他可能混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哪怕他后来一不经意的靠这个东西混到了上大学，因为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一直跟学生说一句话，学校从来不招没有准备的学生。因为你不可能你所有的精力凑在一起刚好就是这个学校要的，你一定是有刻意准备的。然后但是他混到大学之后，他还是在混这个日子，然后他就把大学文凭混下来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真的对他来说是浪费时间。 好吧，就是说你凡事它是有标准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去把某一些你觉得是这个什么目的不纯的这些挡在门外。反倒是我们在选择人的时候或者面试的时候，就需要更加智慧的或者立体的去甄别，就是你要选择互相最为合适的一些生源。就可能港大的某一些的香港这些学校的某一些的招生的环节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你比如说增加面试的环节，就面试环节可以很 很多设计嘛，是吧？你不单是一对一，你还可以在群组的这个讨论当中，你是能够发现他跟他人的这种相处能力，他的这个交流能力、表达能力，包括他的情商和智商，你都可以通过很多的情境之下是可以表现出来的。但是关键是你要你设计的这套选拔机制要足够的科学和全面。就现在没有办法，现实就是我们还是必须得为分数论。现在很多人还是认同说高考是相对来说是最公平这么一个选拔方式，你不管未来我是不是真的可以获得向上流动的空间，但是目前现实来说它就是这样。 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小的技术修订，你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会出现这个问题，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省份都是考后报志愿，在你这个分数出来之后，所以这个学生在这之前他其实是没有报学校的，然后学校反而闻声先动，知道你是状元马上就来找你。但是我也跟一个北大的招生办的老师聊过，然后因为他也不方便出来接受访问，他就建议说现在这种两校互相竞争确实是一件不好的事儿，然后教育资源也有所倾斜。但是如果说你采取这个考前报志愿再加上大平行报志愿这么一个方式，可能就会有效的缓解现在这种抢学生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考前和考后就不说了，考前如果你报了志愿，你肯定没有办法去改变你自己原来做的决定，就算两个高校想抢你，假设你原来报的是复旦，那北大清华也没有办法来把你抢走。然后如果说你采用平行志愿的话，所谓的平行志愿就是比如说原来你是一志愿、二志愿、三志愿，那肯定是你的第一志愿的学校是你优先考虑的，剩下两个学校是在你第一个学校没有被录取之后才会考虑你。但是如果你是平行志愿，那这三个学校就是平等的， ABC 三个学校就是平等的，然后他们都会考虑你，所以你就不存在一二三志愿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反而学生的利益是得到保障的，学校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所以就不会出现这种乱象。 就说现在其实从技术层面上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你看整个新闻里面主角永远都是招生的这些学校，到底学生的意愿怎么体现现在真的是看不着。所以你想我们每个人上高中的时候你都有一所所谓你梦想中的学 校， 是吧？ 对， 到了最后呢你反倒觉得替学生有点冤屈。我就看一个本来是想上北大的一个同学，但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参加了清华的一个什么领军计划之类的， 对， 就是像清华似乎承诺我要上了这个分数线我就去你们那还是干嘛的。他背后本来还是想去报北大，但是被学校的这个校长给施加压力，原来中学的校长就说你要是报了之后呢，以后就会影响清华对我们学校的印象，那下一届的你师弟师妹们就享受不到你这一届享受到的这些名额啊，什么领军计划可能会有所影响。你看你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都觉得学生可能他寒窗苦读十几年最后想要实现梦想的这一下，最后你还会被这么多不是他发乎内心的一些外在的因素所干扰哈，就怎么样你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其实我觉得学校就是高中做这个事情还有情可原，他毕竟为了要高中的这个发展，但是最可耻的是有很多政府的官员也会做这个事情。我就看到有报道说在10年的时候，湖北的一个文科的考生，他本来是报的复旦，然后他叔叔跟他去复旦的时候这个签约的时候，路上接到了副县长的5个电话，然后就非要让他去清华，最后他就去清华了。 哎呀，所以我觉得吧，就是你想你都已经辛苦读了十年书了，到最后一刻你一定得坚持自己，你为什么非要受这么多，他们能代替你们，凭什么他们主导你人生？就考生的人是自己的，你必须得为自己的选择。 可是很多时候你会承担很多的压力。因为我有一个同学，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同学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状元，本来清华就要他了，然后但是他如果说要不去清华的话他就要参加高考，如果他要去清华，高考他不管多少分他都可以去清华，那他最后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就把清华给拒掉了，他重新高考，结果一鸣惊人考了个状元去了复旦，差点把清华气死 好了， 所以你看他这个压力也很大，万一他当时考不好呢，他为什么要拒绝清华呢？这其实有很多学生在这个去之前，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去过清华的领军计划的，还有去过北大的夏令营的，然后都一样，他们其实跟这个北大清华早有了意向，其实他有一个捷径可以走，他为什么不走呢？ 好，当然了哈，每个同学他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所以呢我是觉得都已经到最后一刻能够到了收获的时候， 就是一定不要再违背自己的初衷。如果你的初衷真的是很坚定的话，除非你说哎，去北大清华差不多，去哪儿都行是吧？这也行，无所谓，这可能还心态比较轻松愉快。 最可笑的是，这个时候两个需要拿自己的这个学术氛围啊和这个校训出来讲，但是可是北大真的像他讲的那么自由吗？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还是去北大清华转一转、逛一逛哈，看眼缘，这个真的是也是缘分是吧？你看呢，哪家比较顺眼就选哪家哈。说的好像咱俩要选学校似的。当然了，也要祝福现在可能高考志愿的一路上有过挣扎的一些考生朋友们，祝大家都能够实现心里最初的那个梦想。现在没准也没关系啊，人生还长着呢，开始鸡汤了。 对，还可以读研究生，还可以读博士，是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根据惯例，我们到了每个月的月底呢，都会盘点在本个月三立话新闻曾经聊过的、谈过的一些时事热点话题。那么我们休息回来之后，来看看这个月的话题，过了差不多30天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进展没有？三立话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来梳理一下在六月我们曾经谈过的一些大事儿。首先当然就是沉船事件，东方之星号。翻了翻，我们是在6月3号、6月8号的时候，我们谈过2次，但是发现呢，在6月中旬之后，这个事情基本上也没有下文。 对， 我记得我们当时聊的时候，最关心的就是事后的调查，要依照一个怎么样的程序，必须得让公众知道调查的这个进度和方向。当然，中间我们也了解到，这次记者在采访的这个事故的过程当中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是有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去到重庆，他们想要调查到底东方之星号发生过什么，他们为什么，他们有没有违建，他们的夜航，他们的这种应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但是都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甚至遇到了很大的危险。所以那时候可能大家已经有一种预感，觉得接下来如果从媒体新闻监督的这个层面想要深入调查，一定不会那么顺利。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会导致我们没有看到接下来媒体有具体的这个跟进报道。那唯一一次就是接近现在调查这个事件的是新京报的时候，我看到6月11号有一个新闻，就说长江的沉船事件调查现在已经是启动了，那么已经调取了200多份的资料，但是接下来如何，十几天过去了，6月11号之后没有看到有更加详细的消息披露。 对，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哈，6月10号的时候这个船就已经被拖到安全水域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这个调查。其实这个调查小组是在6月2号建立的，由各部门各这个方面的权威的专家，包括法律啊，包括灾难事故，包括气象等等这方面的专家组成了一个专家小组，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自拍板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可以说这个调查已经启动了，但是调查结果的话，根据以往的经验，因为像当时这个温州的动车追尾事故历时了5个月，然后上海静安住宅的大火事故历时了6个月，可能要到半年以后我们才能看到结果。但是我是非常奇怪的一点，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你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个政府出面抚恤家属的新闻，我们也没有看到抚恤和赔偿的方案。但之前我们看到报道中说是要制定好这个对家属的抚恤方案的，然后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在这个事件之后有任何家属再出来发声，甚至是这个获救人员的家属都没有再出来发声了，好像这个事件就此沉溺下去了一样。 好，这个是沉船事故。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件非常大的悲剧呢，就是我们在6月16号做的贵州毕节的 对 儿童喝农药死亡的这个悲剧。当然喝农药现在也是官方的这么一个定论，但是我们即使看到民间有些许的质疑，可是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而且这个事件更加 诡异的是，在同样是媒体在现场采访遇到了很大的这个阻力，但是媒体在我们做完这期节目6月16号，我们连线了好几位在北京的记者，他们也是表达了对于事实本身的诸多疑问，但是在此之后也没有看到有进一步的这个细节或者消息的更新了。 对，甚至原来说会公布的这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老大他亲自写的这个遗书，但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遗书的原物，甚至是相关的图片资料，所以大家对这个遗书到底是不是伪造的质疑声还是一直存在。但是官方也没有出来做任何的解释，甚至这件事情跟这个监利的沉船一样，完全消匿和沉寂下去了，没有任何的后续跟进。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聊过香港的政改的问题，在政改的方案被否决之后，而且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结果否决之后呢，香港的政坛又发生了更为戏剧性的一幕。这个呢也是发生在建制派里面。我们记得正常的来说70票的这个立法会议员，其中呢是有28票是泛民的投下的反对票，当然其中有1票呢是医学界的议员，所以正常来说还有42票是建制派的。但是建制派当时只有8个人留下来投票，也就意味着还有34个人没有投。那在34个人他们在现场有非常这个混乱的离场，说等刘煌发议员之后呢，他们在内部有更多的这个分裂出来。那这个分裂的爆发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有趣，是东方日报他们独家获得了他们在 WhatsApp 里面的一些聊天记录。那么这个聊天记录呢，不知道为什么爆出来了，一直有人在捉鬼，就是所谓的抓这个内奸，到底是哪一个奸细把他们这种非常私密的聊天记录提供给了媒体。那在这个聊天记录披露之后呢，你发现他们并没有谈到刘煌发议员，我们要等他，就是他们这种决策的过程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个桥段。那也看到了立法会主席曾玉成，他原本应该是 政治中立、 客观中立的政治中立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在这个群组里面他的这个参与程度非常之高，甚至他像是一个幕后的指挥官一样。所以呢这把火也是烧到他的身上，有人认为像人民力量的几位议员就提出动议说要让曾玉成下台啊之类的，但是曾玉成自己表示不会，因为我在议事庭上的任何的决定我都没有违反议事规则，是吧？ 对， 所以这个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当然我们看到更高层级的一些可能在建制派里面有更高威望的，像过去的一些政坛的大佬们就觉得不要再捉鬼了，就现在建制派是经不起这样的分裂， 更需要团结， 对，更加想想下一步要怎么样去团结起来。所以这个非常戏剧化，而且东方日报的他的那个连续好几天登他们 WhatsApp 的一些料，而且建制派的人就非常的忧心，说希望你不要再爆了，就真的是场面非常的难看。 对，而且范云这边议员汤家华他也是决定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职位，然后从10月1号开始生效。当然这个他可能也 辞去公民党， 对，可能也是对这个香港政治的这种现状有所失望， 没错， 所以才选择了这么一种这个要辞职的表态和做法。我们还上次报道了台湾的这个大选的问题，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最新的民调出来，蔡英文是45%，洪秀柱是33%，似乎没有之前两个人相差不多的这种这个民调的现象。的确是不同家的民调做出来问题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没错，那现在台湾又发生了这个新北的爆炸事故，我相信对于这些参选的政客们来说，他们可能借此试过，不知道是不是也会在政治上面他们有一些文章可以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曾经聊过一期话题，就是昂山素季在6月中旬的时候来中国访华，当时我们也是讲到他有可能会参选今年的这个总统，但是现在呢根据缅甸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联邦议员否决了可能为他铺平参选道路这个修宪议案，意味着从现在成为缅甸总统的梦想是破碎了。但是昂山素季本人说 他并不意外，因为呢，他已经是之前已经想到了可能会出现现在这么一个结果。 对，所以其实，对昂山素季来说，他原来已经做出了选择，他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议会的议长。所以我们也期待缅甸下一步局势的发展。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大概梳理他六月份发生的这些大事，还是老的印象，就很多一些大案。确实没有什么下文，所以这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不能 包括这个 追踪下去， 也没有下文。 没错，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拜拜， 拜拜。